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嘉宾天一，非常开心又在周六的下午16:05跟大家在女神的化妆间，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见面。 没错，那么今天呢，哎，这个开学也是开学季了啊，我不知道当时天一开学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心情有没有很激动？ 何止是激动啊，那是相当的期待呀。 那你当时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你的那个大学的那个地方呢？ 我大学在南京，我家在东北，所以当时最方便的工具就是那个火车。 火车是吗？ 对 啊，火车。那么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交通上面的一个资讯。对，那么暑期呢已经过半了，本月底呢到9月1号的前后呢，大学生呢将扎堆的返校啊。昨天呢从铁路方面呢就了解到了9月1号的火车票呢已经全面的开售了，北京、西安、成都、兰州等热门方向车票呢请尽早的购票。此外呢，大学新生啊，这个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可以购买一次学生优惠票，哎，是不是很划算？ 对，那是相当划算。那个每次买火车票都觉得，哎呀，原来火车票这么便宜。 对啊，当学生真好，是不是？ 毕业之后才发现，原来不是这样，火车票其实挺贵的。 对，其实还是当学生好啊。那么从这个铁路部门获悉呢，目前电话网络购票的预售期为30天，通过网络电话、车站的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等渠道呢，可以均可开始购票9月1号目前的火车票了。登录12306网站查询发现，目前8月29号至9月1号，武汉前往北京的54趟列车，已有25趟基本上这个票都已经是卖完了的。那么其他的车次余票也是不多了。同时呢，开学季武汉去往成都、西安等热门方向的多趟火车余票也是不多了啊。广州、南京、上海、西安、兰州至武汉方向的车票呢，更是非常的紧张。那么提醒大家呢，随着开学时间的逐渐的临近，部分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呢将逐渐的紧俏，然后呢购票呢一定要尽早啊。而且需要提醒的是，由于网络订票需填写大学生证及火车票优惠卡相关信息，所以新生呢如果没有学生证呢，尽量是在没有学生证和乘车优惠卡，所以无法在自动售票机和代售点购票取票，所以尽量还是不要网络购票，还是去就是那个车站的站点呀， 对， 什么的购票，对对，没错。那么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国航优价保障，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 机票优惠码及国航纪念品一份，同时呢也祝愿大家开学愉快。 对，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登录我们的一直播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还请到我们老朋友，我们的化妆师灿森老师，欢迎灿森老师。 欢迎灿森老师。 好，我是灿森。 好，今天呢我们跟灿森老师会聊一聊关于口红相关的东西，我相信这是女生们一定特别关心和常用的一 个。对，没错，就是每一个女生都是口红控嘛。 对， 好的，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呢，刚才天一也说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和我们实时的互动。然后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老样子，先进入到我们的 女神麻辣烫。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好的，那么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是要说最适合亚洲女性肌肤的四大流行色。哎，天一可以稍微猜一猜，你觉得亚洲女性的这个肌肤适合什么样的颜色？ 我觉得中国人啊，应该都特别喜欢红色， 红色， 所以我猜 是吧？ 红色应该可能会有。 嗯， 还有呢，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绿颜色，所以我觉得绿颜色跑不了，应该也会有。 嗯， 我猜的啊，不知道是不是准。 其实天一说这两个确实是都有的啊。那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天一先说的这个是红色，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图片好吗？来， 嗯，我看看红色。 对。 啊，真的，我猜对了是吗？真的 有红色。是的，是的，你确实是猜对了。我们可以看，你看这个红色，哎，复古红。 对，这个红色好像跟我们想象中那个红色不太一样。 对，确实是。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常用的那种红色是特别喜庆，就是饱和度特别高，特别亮那种红， 对 吧？对， 其实这种复古红呢，近几年也是非常的流行。然后，其实这种复古红也是包括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口红，口红也有这种复古颜色，是吗？那个蔡森老师， 对对对，这个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复古红， 也是比较流行的， 有点像砖红哈， 对，有点像砖红的颜色。还有刚才天一还说了这个 绿色， 哎，绿色。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图片，哎，你看这个墨绿色的裤子， 哎哎，跟我今天的上衣是不是有点像 啊？是，都是绿色， 都是绿色，但都不是那种嫩绿嫩绿的。 没错，当然这个跟口红没有关系啊。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涂这种颜色的口红， 墨绿这是中毒的颜色，是吧？涂了这个颜色的口红。 对，你看这个墨绿的 裙 子，连衣裙， 墨绿的长裙很显气质， 就是很显气质，就很贵妇的感觉，有没有？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吧，它相对不太挑肤色，我觉得 是的，是的。 嗯， 而且你看，就是因为亚洲很多的女孩子的皮肤也是比较偏白色的嘛。那比如像我， 我以为是偏黄色，你说是偏白色， 就是也有偏白色一点的。那你像这种的时候呢，像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颜色就是酱黄色。 酱黄色， 对，酱黄色你知道吗？ 是哪种叫做酱黄色？我想到吃了大酱了。 对，看一下这个图片。 哦，这个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大酱的酱， 啊、不是姜黄色，不是酱黄色， 姜黄，就是 对。 微微有一点深的黄， 对，就是很洋气，穿起来， 哎，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对，我问一下蔡森老师啊，这个黄色是不是还挺挑人的脸色的？如果我要是稍微黑一点，比如说像天一这种肤色，如果穿一个这个颜色的衣服，是不是基本就不能见人了？ 就你，我觉得你还可以，其实。 哎，我 怎么自？ 啊，我皮肤没那么黑是吗？ 对对对，你是不是特别暗的？如果特别特别暗黄的那种，就不太适合这个了。 还是比较、 但正常的肤色的话，它会显白。 哦，它是显白这个， 因为它是很亮的颜色，它会 很提 色，有一种提亮的感觉。对， 确实是。 哦， 所以就是现在女生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颜色。然后呢，今年更流行的还有一个颜色呢，就是这个电光蓝，知道吗？ 电光蓝， 对，电光蓝 我知道。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这电光蓝啊， 对， 就是它的有点像宝蓝色，但是比宝蓝色呢更 亮 一点，亮 一些， 更偏白一点， 没错， 特别扎眼的一种颜色。 对，而且整个深蓝色系呢都是黑皮黄皮的浮音啊， 就不管你是皮肤发黑还是发黄， 对， 都可以尝试这一款颜色， 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颜色，没错。然后呢，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最适合亚洲女性肤色的四大流行色，希望大家喜欢啊， 又流行又适合，您可以尝试一下啊。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明星的资讯哦。 哎呦，哪位明星啊？ 没错，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你喜欢他吗？ 你告诉我是谁啊？我才知道我喜不喜欢。 好，就是给你简单的描述一下。当然蔡森老师，我不知道喜不喜欢这个明星。 可以猜的是谁、 啊？对，猜的是谁？脸型有点小包子的那种感觉。 小包子。 小包子。 叫什么妍希？ 不是陈妍希。 不是陈妍希啊？ 对，咱们内地的。 内地的啊。 对，然后近几年很火。大眼睛，大眼睛，大眼睛不是大嘴 啊，是大嘴。 对，大眼睛， 大眼睛， 然后脸小小的，拍古装戏很多。 古装戏很多， 蒋欣吗？ 不是蒋欣，就是很瘦小， 很 瘦小， 瘦小， 眼三个字， 三个字。你能说他代表作吗？ 他的代表作《花千骨》。 哎呀，猜出来了，张丽颖。 然后蔡森老师猜出来了吗？ 他说花千骨，我就想到了， 是吧？啊， 对， 我就是赵丽颖啊。那个前一阵啊，这个赵丽颖呢，也在这个微博上，就是说，哎，发了一篇微博，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 对， 我给大家读一下。说什么尽力就好，其实不过是想知道自己的耐心和热情什么时候被磨光而已。去享受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也想拥有自己的倾城时光。 其实赵丽颖整体的意思就是，工作太累了，完全没有自己的私生活了，所以她想， 现在去放松一下，去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 我想说我的生活也很累，不，我的工作也很忙，我也很累，我也想让我自己放个假，但是我没有假呀，怎么办？周六都在跟大家做节目了， 这做节目就是很放松嘛，也很开心嘛，对不对？那么其实就是8月20号呢，赵丽颖通过微博美照呢晒图并配文称，说什么尽力就好，其实不过是想知道自己耐心和热情什么时候会被磨光而已，去享受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工作的同时呢，也要保证生活的质量。 对，但是很多人像尤其是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生活，的确压力非常大，工作会排得非常的满。 是的是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是特别真心的发自肺腑的想建议各位辛苦工作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在生活中花一点时间给自己生活添一点乐趣，比如说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您可以登录一直播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和我们实时互动，吐吐槽也好啊，对吧？ 对，没错， 广告是不是打得有点硬？ 答得很好。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女神麻辣烫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女神化妆间， 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是的，欢迎回来。 哎，一梦，我能问一下，你第一次使用口红？ 第一次，一听就是你东北人呢、啊， 东北口音飘出来了。我控制一下，你第一次使用口红大概什么时候？有印象吗？ 第一次使用口红是在我高三，就是艺考的时候。 艺考？ 对。 哎呀，你这还没我使用的早呢。 啊，你是什么情况？ 我在很小的时候去被我妈拉着去拍照的时候，我妈就给我涂了红嘴唇。 啊，不是，你要说自己，我指的是自己 正式使用 正式使用口红的时候，真的是在高三的时候 参加艺考。 对，参加艺考。 那时候你给自己画了个血盆大口吗？血盆大口。 当然是，没有，那个还真没有，就是当时就是画的一个，不是，因为当时觉得画红嘴唇很难看。 你是抗拒那个颜色？ 对，我觉得女生那个时候就是要显得很清纯嘛，所以要涂稍微淡雅的颜色。 淡雅。 但是我现在很喜欢涂红唇。 就是你现在是那种特别红的红唇吗？ 就是红，也不是那样子的，就是那个红色的膏体状，但是可以淡淡的涂一层。我觉得红色特别的显气质，显气色。 光这么说呢，其实我是听不懂的，因为我对这个不太了解。我想问问我们的灿森老师啊，就是现在如果建议那个我们的各种女性，她们最好常备的颜色的口红应该有哪几种？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也会挑一些颜色，是吧？跟自己脸色呀，跟自己气质啊。 我常推荐就是，所有我画过的人的一个口红，就是尤其适合亚洲女性啊，就是偏裸色的橘色。 裸色的橘色， 对，因为大部分亚洲人还是偏黄的， 对， 偏白的人还是少。那这样的话，其实偏粉色系的口红是不太适合偏黄皮的人用的。 对， 所以说这种偏暖橘色的、裸橘色的，那你黄皮白皮都好看。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只有一个预算买一支口红，那买这个颜色是绝对没错的。 预算多点呢，我还能再买一支呢。买哪个？ 对，预算多点，这个大红唇也是必备的一支。 对， 就像一梦说的，它很显人气质，对吧？ 还有气色，就是 大红是什么红？就是红到什么程度？是我们那种就是血盆大口那种红吗？ 不是说所谓的我们这种中国红啊， 不是中国红那么红， 中国红这个太红 了，能稍微再暗一点， 对，稍微暗一点，就是它饱和度没有那么高，明度比较低， 没错， 对，就像一梦刚才看的复古红啊，比那个再深一点，亮一点， 对， 一会儿老师可以拿实物再给我们介绍介绍，是吧？ 对，没错， 还有别的推荐吗？ 那如果说你再有这个预算的话啊， 预算又多了点 儿，一直考虑大家预算，多给大家省钱点。那我们还可以买一些就偏裸色系的 因为裸色系也百搭嘛，对吧？贴近肤色，它不会看起来特别突兀，是最自然的颜色。 裸色系比如是像那种稍微偏豆沙一点点的， 对，这个都算裸色系范畴内啊。裸橘啊，裸粉啊，如果你白皮就偏粉色系的去选择， 偏粉色系， 对，如果黄皮呢就去往偏橘色系的选择。 这样子。 我还有一个特别有点业余的问题啊， 你说， 就是别笑话我， 不笑话你， 我其实真不用。就是我发现女生经常会有的是那种膏体状的口红嘛，这大家都见过，但我发现有的女生用的不是这种，是那种一个小有点像羽毛啊，不是不叫羽毛，海绵 带的小刷头， 对，刷头，然后往嘴上也会涂一涂，所以我想知道这都是算口红吗？ 对，我们通常理解的口红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种，就是膏状的口红，对吧？ 拧的那种。 现在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这个进步发达了，现在出了很多唇膏类的其他产品，比方说唇釉，刚才天一说那种叫唇釉， 叫唇釉， 对， 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膏状口红稀释了，液体化了。那这样对涂起来的话， 不会很干， 像啫喱状的感觉，然后很附着于嘴唇上， 嘴唇就会有那种 不灵不灵 不灵不灵的那种 有点 果冻的感觉， 它上色度很高， 对， 就很吸色。你涂一点点的话，唇部就很饱和， 没错。 对，还有一些唇彩啊、唇蜜啊这种，它是用来提亮的，也是刷头类型的。 它不是说要涂颜色，是在你涂完颜色之后再涂它， 提亮的。 它只有说一点点颜色，整体颜色还是没有唇膏口红的颜色重，只是提亮的作用比较大。 就但这些都算我们口红这个家族里的成员，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女生这些东西都要必备一套，这样才能出 门。必备一个就有的时候 至少要一样， 对对， 至少要一样，就这样用口红是吧？ 对， 所以你不觉得女生活得很累吗？ 我觉得女生的包会很累，应该是我同学那些帮女生拎包的男朋友，你们更累，要拎这么一堆哈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对， 但是为了美吗？ 对，哎，老师，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就跟我们的听众好好讲讲这口红到底怎么用才好，对吧？怎么能把它用得好？哎，这东西吧，虽然我觉得大家每天都在用，但我真的见过很多，尤其是刚毕业和刚上大学的。你看，咱们不有很多新生要上大学了吗？ 是没错。 然后也是随便买了一个不太适合自己的颜色，这也就算了。一顿一涂，你知道吗？一出来说，哎呀，你吃了啥出门呀？就那种感觉。 是，确实是有点吓人。确实有时候刚入学的大学生啊，或者是还在校的大学在校的高中生吧，他们有时候也化妆嘛，所以他们不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口红，或者是搭配口红的妆容， 对，整体都不太会。 对， 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也想请今天我老师在节目中帮我们解答出来啊。就是我之前也是准备这期节目嘛，上网搜了好多资料，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就拿了一支口红就把自己全部都画出来了。我想说口红还有这么多的功能吗？我以为只能画嘴呢。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理解上好像口红只能画嘴上，对吧？ 对。 但是其实它可以代替很多其他彩妆品啊，有很多其他的小技巧和小功能啊。也许就是说你在出门匆忙的时候没有带其他化妆品，但一支口红可能会改变你的整个妆容。 好。 对，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先抛在这儿，一个一个解决。先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口红咱们怎么一些基本的用法，对吧？今天呢，我们的为什么我总觉得到这个环节我心里都有点害怕， 有点忐忑是吧？ 每次都是拿我当模特， 因为天又要做实验品了。 对，上次你知道吗？画那个我们的一个那个面膜，彩色面膜， 彩色面膜， 结果吓得那个旁边的女主播半天没敢看我，画得太吓人了。对，大家可以在我们活力982的微博上面找到那期的节目的一个精彩视频， 是的， 就发现我那张画得像旺旺一样的脸，他们都不敢看我，所以今天我有点害怕。大家忽略我的性别，只要记住老师的手法就好，好不好？ 对，毕竟老师要教大家这个手法的。 请我们的老师移步到我们的这个 表演区。 好，那我也到表演区，然后让老师今天拿我作为模特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口红的基本的小用法和小妙招，好吧？ 好的，那现在天一和我们的灿森老师呢，都已经移步到了我们表演区。我们灿森老师呢，马上就要教我们如何用一种口红画 N 种妆了啊。好了，准备好了吗，老师？ 好的。 哎，好了，我现在已经就位了。哎呀，每次到这一坐吧，我都特别担心显胖，你知道吗？ 没有，还是很瘦的。天一， 没有了那个主播台挡着肚子，我心里压力好大。 不会。 老师，首先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什么样的红线？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说的就是我推荐大家要备的一款偏裸色的裸橘色啊。 对它呢稍微看着其实挺深的，对吧？有些口红看着颜色重，但是涂上其实它没有想象中，因为这个膏体它很浓厚，对吧？你涂上的时候可以控制它的薄厚程度。那这样一款口红它是比较适中的，如果你说想妆感重一点，我们就可以涂的饱和一点，那想让它裸色系一点，我们就涂的薄 一 点， 薄 一 点就可以， 对，一会儿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种用法。 就是原来这口红可以通过薄厚来变出它的气质啊， 没错。 所以说一种口红能画出 N 种妆，怎么画呢？就是靠我们的控制它的饱和度。 现 在这个是什么？ 好的。 为什么我又拿出了这个了呢？因为模特是天一，没办法，因为男孩唇色呢普遍是偏深的。本身的唇色过深的话，我们用浅色系的口红是盖不住的。它会浮色，所以说很不贴合。那我们需要在画这个口红之前呢，先用这种裸色、纯裸色的啊，去打一个底，啊，把你本身的唇色遮掉。 本身的唇色遮掉，就是这个画男装是吗？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我的这个嘴唇颜色呢比较深，怕没法给大家演示好，所以先把颜色的降一降。 可以。 我第一次觉得我被夸了，原来我的嘴唇颜色这么好。 对，其实有些女孩唇色也是比较重的，有偏黑的女孩唇色重的话， 唇色重的 话，我们都需要先去用这个。打个底， 其实如果唇色重的话，我觉得就是选择口红的话会有点挑。 对，所以说 就是口红它本身的那种颜色它显现不出来， 对，它会去降低唇那个口红的饱和度，所以说我们先把它这个颜色遮掉。 所以老师想问您一个，就是也是有关这方面的小知识啊，就是在我们可不可以用，因为女生嘛，女生平时会涂粉底液，就是在涂粉底液的时候稍微遮一下唇部的颜色可以吗？ 对，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说没有这个条件，没有备这个专门的唇部打底，我们就是在上底妆的时候，然后像我这样用手很轻轻的用指腹点一下嘴唇 就可以， 对吧？ 是吗？ 看现在它整个颜色。 就是、 我现在是不是就变得很苍白？我看不见自己， 好有那种紫薇生病的感觉。 哎，我要摆出这种生病状吗？哎，林黛玉妆生病了。 然后我们再来上这个 唇 膏，对吧？ 唇膏的颜色。 然后呢，第一种教大家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正常常用的画法，也就是晕染画法。晕染画法就是说我们画这个口红啊，这个边缘线不要太重，不要太齐啊，尽量呢让它柔和。这样的话看起来这个嘴唇的颜色比较真实，就是很像你嘴唇自然散发出来的色彩，而就不像那种正常女孩一般抹口红就是直接拿口红直接一抹一圈，对吧？ 我就是这样。 对，那如果说这个底子好还可以，如果说皮肤比较暗的话，这个口红就会特别浮啊，在整个脸上会跳出来，因为它边缘线过于硬。 对对对， 对吧？显得这个口红特别突兀。 哇，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用这种小刷子刷这个嘴巴的话， 对， 我觉得很 刷子呢 很细， 对，把边缘全部柔化掉。 天意，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就是如果真的想每次周六都想一睹天意的这种，这应该怎么说？ 一梦，你这个笑我该怎么理解呢？ 不是你是没有看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样子。如果真的想一睹天意的这样一个风采啊，你们可以下载我们的花椒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我们的女神化妆间每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然后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和我们实时的互动。现在呢我们的灿灿老师呢已经给天一完成了唇部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涂法啊， 对， 自然的晕染的画法，对吧？你看这个所有的边线它都是模糊的， 是 吧？这样感觉整个唇色跟肤色是很贴合的， 是的， 啊， 是的， 会不会有点吓人啊？ 不会不会，我感觉我怎么觉得天一涂这个唇色，我更感觉他脸上还就是很提气色，而且 对 而且脸上还有点泛红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显的。 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颜色是特别百搭的，对吧？就像男生其实肤色已经偏暗了，对吧？ 对， 是女孩偏白的话是更好看的。 天一现在像个小姑娘。 哎呀，你说的我都想说摆出妩媚状，是不是这样会好一点？算了，我怕被大家骂死，所以我还是正常一点啊。哎，老师，那我想有一个问题，刚才你是用那种小刷子来给我画的是吧？那我们是要建议我们的女生们在家里面也常备一种这样的化妆的这个小工具吗？ 我觉得有条件是最好是备一把刷子，因为刷子真的很好用。 对， 如 对，如果你没有这种条件呢，不想背，那就用手指，其实是一样的。 手指，我平时会用棉签， 棉签也可以，对，就类似的这种东西，可以把这个边儿啊稍微擦一下， 对， 也是 OK 的。 啊，哇塞，真的是很方便呢。 就是。有，我觉得老师也可以把这个手法呢，可以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刚才我听到用那个指腹是吧？怎么来点一下？ 用指腹啊，这个手指肚，对，所谓的对吧？啊，如果你边线画的已经就是这样画，这样抹上去以后特别硬，对吧？ 对， 那就用指腹把它揉， 轻轻的去揉一下， 然后往外擦，往外擦都擦到其他部分了，对吧？往里擦，哎，这样柔化。对， 好的，那么上半段呢，我们的灿灿老师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唇部，用小刷子或者是用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的，就可以用你的手指肚，然后轻轻的去点你的这个唇部，让你的口红在你的唇上面显得非常的自然。好的，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内容，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That it's possible.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现在天一呢，现在在表演区啊，天一拿下话筒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刚刚呢，我们的灿灿老师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以我为模特给大家演示了一些基本的这个咱们 把话筒 对，咱们基本的这个口红的一些画法，还教了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如果你画得很死，边缘线画得很清晰的时候呢， 对， 用手指肚慢慢的往嘴唇内部呢，把它抹一下，就会形成像现在天一嘴唇这种特别自然的效果。我刚才拿手机看了一眼自己的这个嘴唇啊，我都愣了一下， 吓跳是吗？ 抛去我这张男性的面孔而言，这个嘴唇真的很好看，这个颜色很百搭。 好的，外面的导播老师把那个镜头稍微离天一的脸部稍微近一下，好吗 ？OK。 好的， 好。 好的， 那我们继续演示另一种画法，对吧？ 没错。 好嘞，那我们看啊，刚才我说这种方法是晕染的方法，对吧？ 对。 那我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呢？那我们可以画的特别明确的线条的时候，那这种方法适用于什么呢？就适用于这种红唇。 红唇。 对。当我们画红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取反着来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边缘线啊画的稍微齐一点。那这种呢， 清晰一点是吧？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红色嘛，它本来饱和度就很高，对吧？ 对，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画得很有形状，才能更显出我们的气场。 哇， 对吧？看这个就是 平图，天一马上就女王范儿了。 对，其实像我们画画一样，对吧？画画我们就是相当于平图的方法，画一个框。其实正常我们要画一个框，用唇线、笔，对吧？然后把填满。 没错。 对，这样的话就叫饱和唇。 饱和唇， 对，就是饱满的唇。 哦，饱和唇一般是用这种比较鲜明的红色去画，是吗？ 对对对， 而且是先简单的去画一下唇线，是吗？ 对，如果你掌控不好啊，就是直接 尽量去 画一个唇线， 画一个唇线。 对，看这样的话是不是？ 对， 整个形状很明确呀。 没错没错， 就有些女孩嘴型不好的，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修饰。 是，确实是有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就是用这种画唇线的方法。有的女生嘴小。 我想说，老师，像我， 再次要回到东北了。 我觉得我这个大嘴唇子哈，是不是特别浪费这个口红？每次要是我这种嘴唇厚度的话，是不是这个口红用的速度都会比较快？ 那舒淇该怎么办？ 其实你要是个女孩，你会非常性感的。你要这个唇型，对，很饱满的，唇峰长得也饱满， 嘟嘟唇嘛。 对， 而且 而且我觉得 可惜我不是女生， 所以说在你身上演示就很惨烈。 哎，我有看一眼我的， 不过真的很明显。哎，对了，蔡森老师，就是是不是有的女生，就比如像嘴如果小一点的话，就想画这种饱满唇线，其实就靠这种唇线， 对，可以把唇线外扩。那如果同样你唇小的话，你唇大的话，对吧？你这种方法可能不太合适了，就会显得我们唇更大。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采取第三种画法，也就是渐变唇， 咬唇妆是吗？ 对，我们可以把唇作为一个收缩啊。怎么收缩呢？ 这种红色可以收缩吗？ 可以叠加的啊， 叠加的， 可以在上面再叠加。我们再有那种深红啊， 长 所谓的姨妈红，对吧？那你看啊，渐变其实有两种画法。渐变如果是外深内浅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塑造的是立体感。也就是说它会更饱满，如果嘴唇薄的人可以采用这种渐变的方法。那如果说那唇比较大的想收缩的，那我们就反过来内深外浅，那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收缩的感觉， 收缩的感觉， 对，也就是说所谓的咬唇妆就是 好的， 其实就是这种画法。那我们在唇部中央叠上深色。 天一啊，你今天这嘴巴画完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会不会变成梁朝伟的香肠嘴？ 一会儿回到东北，一会儿去到三亚。 对啊、哦，是这样。现在目前是涂的是嘴唇中间的位置， 对，用姨妈红啊，深色系的。 这个是会显现出一种渐变的效果， 对对，对， 就所谓的咬唇妆是吧？ 对。 哇，天一你好性感哦！ 你看，我们把它降低饱和度。 而且我发现啊，这个我。就先不说天一是男生啊，如果就是 单看嘴巴 的话，真的是这个红色显得很性感，很性感，就是女生会涂的真的很性感。 如果我们边上再浅一点，可能效果会更明显。 天一，我好羡慕你的嘴唇呐、啊，好厚啊！ 你这是在夸我吗？还是在骂我？我怎么听不出来呢？ 我当然在夸你啦，很多女生都想要这种小厚厚的嘴唇。很性感的、 哎、我突然间有回到了幼儿园表演节目时候那种感觉。 我也感觉 是涂了一个这个，再涂俩红脸蛋儿、 哎、让蔡森老师在你的脑门上点一个红点儿。 真的需要这样吗？ 可以，没有关系。 我们真的要把天一回的面目全非 啊。、确实是有一种渐变的效果， 对吧？ 觉得 渐变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对吧？我们可以把边缘线、 边缘就是 再用这种裸色或者用粉底再压一下，因为刚才这两种口红啊，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对吧？ 是的， 我们可以再压浅一点 啊。天意，你的嘴巴又变小了。 如果想收缩的话，我们就采用这种方法看，你用指腹，因为这种渐变唇啊，就是边一定不要太实啊，一定要是虚的。 对，哇，很好看。很好看，单看嘴啊，很好看， 实在难为天一了。 我想说，除了嘴也挺好看。 对， 哎，而且我觉得这个红色还是蛮显牙白的。 对，这个其实就有点复古红，它不是特别亮的那种。 对， 还有一些因为。天一的皮肤也是偏黄的那种， 是的， 对吧？ 是的。 如果说偏白，像一梦就可以涂那种冷色系的红，这属于暖色系的。 好，等一下老师可以给我试一下。 对，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一梦的脸上呢，可以试一下这个冷色系的口红。对，这 等一下，导播老师一定不要把这个镜头拉这么近啊，会嫌我的脸很大。 现在是有多大？你说的我都害怕了。 哦、不行，不能让你看见，你会生气的。 哎，我说良心话啊，就是这辈子也没涂过这么多口红，一次性涂了三种，我感觉还挺良好的呢。 对， 好看好看。 上下对比的话，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下面的唇就偏小了，对吧？有收缩的感觉。因为上面你看，我就是做一个对比嘛，对吧？下唇是不是我们外浅里深的话，它就有一种深收缩的感觉？ 没错。 说实话，每次涂完嘴唇的时候，我都想这么说话，生怕把嘴唇弄花了，像蜡笔小新似的。小的时候真的这样，每次拍照的时候，我妈给我涂完嘴唇，我都不好意思说话，就怕把这个嘴唇说花了，都嘟着嘴，到就吼，就这种感觉。 确实是我们蔡森老师给我们又画了一种唇，就是属于是渐变的这种唇色啊。他的这个画法呢，就是因为我们蔡森老师是首先选用那种大红色，整个。 整个涂在了天一的嘴唇上，之后用一种属于是姨妈红那种深红色， 叠了一下， 对，在天一中间的唇部呢稍微叠加了一下，而且又用那个属于最后一个那个老师最后一个那个笔是什么、那个、 最后我就其实还是用的那个唇部打底笔、 唇部打底、 或者用粉底都可以， 粉底， 因为你觉得这个咬唇妆它不够收缩，嘴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就可以再把外边缘再压浅一点，对， 哇，真是长知识啦。 哎，那下面就有请我跟一梦换个位置啊，让我们的蔡森老师呢给教教大家口红除了画嘴唇还可以怎么来妙用，好不好？ 可以，没有问题。 好，我现在跟一梦来换一下位置。 老师，你的那个镜头要往远拉一拉啊，一梦不想那么脸大。好的好的，那天一现在交换我的位置哦，来。 哎，好，现在天一呢画完了这个嘴唇之后回来了，现在跟一梦来交换位置。现在呢，下面呢我们蔡森老师就会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除了画嘴唇以外这个口红还怎么妙用。老师现在第一步要画什么呢？ 首先啊，这个口红我们有多种用法，对吧？刚才我演示的是在嘴上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就特别巧妙的用法，就是把它当作腮红来用啊，这是我第一个要讲到的。因为其实腮红对一个女孩妆容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对吧？显气色的，对吧？那你怎么又能让你的妆容这个腮红跟唇色统一呢？正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唇膏来代替腮红，因为现在有一些膏状的腮红，甚至有液体腮红，对吧？腮红不只是我们理解的粉状的，对，所以说我还用刚才我同样用这支，对吧？给天一用的这个第一个唇色。 就是偏橘色的一种 红 色， 对 对 对, 对吧，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腮红来用。那用法怎么来用呢？还是利用我们的手指，对吧？那如果说偏圆形的脸啊，想画一点显得比较可爱有气色，对吧？那我们直接用手指点一点，对吧？微笑，对，微笑凸起的苹果肌上点一下、 就是如果你找不准自己的这个苹果肌在哪，就是微笑 一下，对，点一下呢瞬间 就可以找到了， 用手把它去揉开。镜头上有显示吗？ 能看，在镜头上看，我们一梦就是点了这个红色这一边的脸，瞬间就比另外一边高了， 对吧？这个一定记切记的一个点， 真的是提高的感觉。 切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一定要少量。 哦，别点的太多，是吧？ 对， 点的太多就成高原红 了，对吧？ 高原红， 所有的边缘线一定要把它揉开，对吧？所有的边缘线一定要把它揉开， 哦，就别成别涂成那个死死的一坨， 它就是一个渐变的感觉，内实外虚，有形无边这样的感觉，对吧？ 哎，真的在镜头上，一梦，你现在两边的脸不是一般高的。 然后我近看，其实它我也会觉得，哎，好像皮肤有点微微泛红，并不是说 对 突兀很 对有那种比较自然的那种泛红晕的那种感觉。 对，哎，那这是第一种用法啊。那如果说我们还想让脸显得更立体一点，对吧？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修容来用，对吧？那这个修容来用的话，比方同样一支口红，对吧？那我们怎么来用呢？那我们就放到这个就叫什么大鱼际小鱼际，对吧？ 就是大拇指的下面的那一块 凸起 的肉， 对， 用这个肉来画。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两个手掌，看啊，互相搓一下，对吧？然后呢，来我们的两个颧骨的下线啊，侧面就是靠近耳朵这个位置，往太阳穴走这个位置，来回的按压按压， 就是颧骨的偏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啊，这个就可以当做修容来用，也就是我们扫侧影的位置 啊。它的目的是让我们的脸变得更立体，是吧？ 对，本来这个一梦脸就很立体，对吧？ 对，现在变得更立体了， 用上这个就更立体了。 用句成语叫，不是用句诗语叫，诗句叫远看成岭侧成峰。 对， 你的脸特别立体。 因为这个颜色它特别自然，它不像那个其实有些暗影的话，颜色棕色系你应该知道特别暗，对吧？如果扫不好特别像好像络腮胡一样，对吧？很脏，对吧？那其实你用这种口红就可以代替了啊，自己 就这种口红颜色就可以， 就说这种口红特别百搭，它用的 偏橘的红， 对于中国的女孩来说非常非常适用。那这是第二种用法了，对吧？ 有腮红了，还有这个修饰脸型的，这叫老师叫什么的侧影是吗？ 侧影修容， 修容的侧影，这都可以用这支口红来完成。 那还有啊，就是说 第三步， 对，如果说哎我们今天也没有画眼影，对不对？然后呢穿的也挺亮丽的，想用一些彩色的眼线的话，其实这种彩色眼线笔可能我们平常买的也少，对不对？利用率也很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口红来代替了，对吧？ 哦，口红还可以来画眼影， 对 吧？ 眼影， 对， 眼线也可以画吗？ 可以。 啊，连眼线那么细致都可以啊！ 对，我先眼是眼影啊，眼影还用这支啊，因为这支颜色真的很百搭啊。眼影同样，我们画这个之前呢，注意要点什么呢？就是眼皮上呢，最好是有一些底妆在啊，有粉底啊，或者有眼部打底在啊，因为这样的话，它会跟粉底融合吧，这个不容易化妆，会很服帖， 会显得很自然， 对。然后我们也是拍到最鼓的这个眼球突出的地方， 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对， 上眼皮最鼓的那个位置，记住是这个位置来拍， 以这个位置为基准，然后向两侧快速晕染， 快速的晕染， 对， 就是手指快速的在那上面点来点去，点来点去， 就跟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用平涂的方法跟画眼影是一样的 啊，跟画眼影的手法是很类似的。 当然如果你是单眼皮的话，一会儿我就会演示另一种画法啊。 嗯啊，对，这是双眼皮的话， 对， 大家 就正常你的眼型是 OK 的，你就是用这种画法。 嗯，就是手指度快速的在 这 个这 样的快速 上眼皮的凹起处 快速加深， 快速来加深这个颜色，点一下，快速的点，然后让它显得既自然又自然的 睁 开。 OK, 你看，你睁开眼是不是眼部已经有轮廓了？ 嗯，对， 看清楚。 你的上眼边，你的上整个上眼到眉毛之间的这个位置深下去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这么明显。 就现在，你有一边脸是没有涂这个腮红的，对吧？它是稍微暗一点，另外那一边就直接提起来，它鼓起来的感觉， 好的， 就你的脸型会变得更加的立体。 如果说，哎，今天我们 下面老师要做什么？哪一 来一点特别的？我说可以代替眼线，对吧？ 对， 还是一种画法。那我们可以，比方说今天我们想要一种特别的眼线，我画腻了天天的黑色啊、棕色这种，我们想来酷一点的，眼尾可以加一点红，对吧？这如果你是单眼皮的话。这个没法这种画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眼尾或者眼头的位置加一点点亮色，红色，对吧？比方你今天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可以跟它呼应啊，这样也是很好看。那这个呢，一定要画到睫毛最根部， 睫毛 而且尽量选择眼哑光质地的口红，不容易脱妆的这种口红，因为它呢，这个根部容易晕，所以说我们哑光的呢，它持妆性更强。 好，我发现了，从这个口红的用途我们可以倒推出来选择什么样的口红更适合哈， 是不是？大家能看到吗？ 看到，对，大家就从镜头上能看到我们一梦画过的这边眼睛的眼神更凶狠一点，我可以这么说吗？啊，开个玩笑，是更有神一点看起来。 其实有些女孩现在你看这个嘻哈节目也很火，对不 对？ 对 对对， 非常 hip hop 的风格，我们就可以尝试这种，你看眼线， 对， 彩色眼线， 如果你今天想要个性一点的话，那这种方法， 我突然想到了花千骨， 哎，对， 其实 花千骨， 花千骨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肤色很白，对吧？ 对， 就画那种红色也很 OK 的。 对，如果大家是皮肤特别白的女生，其实这个红色啊，对于你的妆容来讲是特别搭的一个颜色，放在不同的部位呢，能有不同的效果。对，现在每当镜头切到天一的时候，天一都要看一眼自己的嘴唇的颜色，这是我们上半段老师教的画嘴唇的，看我的嘴唇已经画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不仅可以画嘴唇，还可以用来画我们脸部啊，我们的腮红、我们的侧影，还有我们的眼影都可以。 我觉得我的眼线要擦一下，要不然待会儿出去没法见人了。这是女孩干啥呢？ 好， 这个其实这种彩色眼线一定要跟自己的服装风格搭配上，不然就很怪。其实妆容就是这样，你一定要跟服装搭配上。 对，妆容不是一个你整个出门的独立的个体，它要跟你今天的穿着甚至你的一些搭配都要整体配合起来，这样你出现大家面前的状态呢才是最好的。好，现在我们的灿灿老师是在帮一梦来修一下眼线的部分，对吧？ 对，把它擦掉，一会儿要不那个一梦没法出门。 刚才是给大家演示啊，就是一种那个拿口红来画眼线那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要挑你的服装搭配的，不是每个时都可以用啊，对吧？好， 对， 还有什么要强调的吗？我们的灿灿老师，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大家有没有记住这些重点啊？ 再强调一遍， 对，我再重复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画这种腮红的部分，也记得少量多次，对吧？ 少量 快速的去晕染。 快速 边缘线要去柔化掉，一定不要有特别强的边缘线。那如果我们当修容用的时候呢，方法是画到我们这个小鱼际的， 就是大拇指下面那一坨凸起来的肉，在肉在那上面来涂， 两手搓热它， 搓热 呢，沿着我们的颧骨下线啊， 再用这块肉 快速按压， 用这块肉在我们的颧骨下线快速按压， 对，然后形成一个色带，这样的话有修饰我们这个脸庞的效果， 修饰我们的脸型， 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眼影的画法，对吧？ 眼影 都是用指腹，所以我们手指其实是最好的工具。然后点到我们这个眼球 突出的地方，两点点到以后，然后快速晕染开，沿着整个轮廓， 对，就快速的在我们点开，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然后如果是想画一些比较酷的彩色眼线呢，那我们一定要贴紧睫毛根部，选择哑光口红，对吧？哑光质地的口红，这样的话不容易晕妆，对吧？它持妆性也会很好。 好了，如果当您现在的口红准备的不是很多，并且出门没带其他工具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老师教你的小妙招你就可以用了。一支口红也可以把你整个的妆都打扮得特别的亮眼，让你一支口红走遍天下也不怕。好，今天感谢我们的灿森老师我们的介绍。 好的，一梦已经回到了主播台了。 一梦现在已经回到我们的直播台了。 我想看一下我什么样子啊？可以看一下吗？ 对，我们看看镜头切给一梦。 其实还好，就是因为可能有点，因为我今天太素了。我觉得可以。 你看到我近距离的这个嘴唇是不是？ 我的天哪！我不行，我也要给大家再看。天一，不过这个你不过上镜的话，其实这个唇色很显气色哎。 对， 气色变得很好。 就是不会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看见，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上镜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他气色显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女生必备的一个口红的颜色就是红色。 对， 对吧？ 这事儿其实我给大家可以透露一个知识点啊，就是你怎么能显得有些很多女孩觉得自己脸大，对吧？怎么能显得脸小啊？就是你的口红颜色越深，你的脸显得越小， 就是大部分的焦点都聚集在了你的唇上。 对，因为你想想，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上面画了一些深色的东西，是不是白色的空间就变小了？ 对， 但是你的口红如果越小的话，显得就越大。 是的。 好，感谢灿森老师。 非常感谢灿森老师给我们普及我们的口红知识啊。好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今天秘密花要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故事啊，其实还是挺 大家生活中 挺搞笑的， 经常会遇到的啊。 没错，就是今天也跟天一就是讨论的这个问题嘛。就是他这个主题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天一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先。 对，今天的主题啊是关于情侣之间这个消费问题。 消费问题。 对消费问题。 就是很多女生就觉得我跟男朋友出去应该都是男朋友花钱，而且全部都是男朋友掏，那你说这个合理还是不合理呢？而且近日就有一个网友跟我们吐槽啊，说这女朋友出门啊，这大大小小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我来付账，那我到底要不要？ 这样，我们先问一下灿森老师啊，如果你跟女朋友出去的话，你首先会把所有的费用都来你买单吗？ 我会啊。 然后你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是吗？ 对啊。 那如果女朋友提出的要求或者她购买的东西有点超过你的金钱能力的话怎么办呢？ 怎么办？ 比如说出去旅个游几万起怎么办？你也要全部买单吗？ 果断不买啊。 果断不买。 对吧，我们通过灿森老师的这个回答，我们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简单结论，就是生活中那些小钱可能男生不太会计较， 对 吧？但是一旦涉及到这个钱的金额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发现任何一方都会，不管是男方付还是女方付，都会感觉压力特别大。 对 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买不买单，一是取决于你们俩的状态，二关键是这金额大小。 是是是，而且这位网友还说了，他本人呢就是现在是读书，本人读书现在放假回国了，因为女朋友有点困扰，想寻求大家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啊。然后呢，他和女朋友都是异国恋啊，是异国恋，他在女朋友是在国内，他们都是学生，而且就是在国外的时候和朋友们经常出去吃饭啊玩啊，大家都是自觉的 AA， 但是回国之后和女朋友出去呢都是他付钱，从小到大的他呢从来都没有主动提过分担一下，就是他们两个自从在一起从来都没有提过要分担一下这个费用女朋友，然后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还是很苦恼的，而且女朋友现在是越来越要求过分了。 我明白了，说到底还是钱 金额有点让他承受不了了， 确实是， 对 吧？而且说实话，他说了，女朋友从来都不会帮他分担。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感情的付出呢，不管是精神上的付出还是金钱上的付出，我觉得到了中间的两个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点的。就不只是 这么问你，你有会在什么情况下也帮着来负担一部分这样的费用呢？如果是你的话， 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今天他请我吃饭看电影，好，那我可以明天请他吃个饭啊。 我明白了， 对，但是我觉得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男生可以就是金钱上面应该付出更多一点是应该的。 明白了。其实总结一下一梦刚才的观点和我们参赛老师的观点，我会发现一个小小的特点，就是大家呢应该有意识的去承担一部分两个人交往的费用。 没错， 这个东西我们没法今天跟大家说你承担60%，他承担40%，没办法这么定义。但是我们可以奉劝大家量力而行，不要一方负担所有的费用，这样对于感情的发展也不太有利。 是， 还是互相能够帮衬 的 对方，毕竟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没错， 消费也是两个人的事情。 是的， 在没有结婚有一个经济共同体之前，就让一方承受所有的费用，的确我觉得那一方会 不公平，对，非常不公平。 所以大家应该有这个意识，尤其提醒我们的女同志们啊，女性朋友们，你们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会什么适当给对方一些反馈，这样对方才能心甘情愿的为你奉献的更多。 是的，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 下个周六， 对，下个 周 六女神化妆间当然是和大家一起见面的，当然明天了还是我和天一，要和大家一起见面的。 那接下来的节目就是982活力榜。 是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没错，拜拜， 拜拜。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that it's possible.